内地互联网除了何蟹敏感字之外呢，仲要防止不雅同埋淫亵嘅照片嘅。有所谓鉴黄师呢个新兴嘅行业出现，每日呢要睇几千张不雅照片做审核，睇下通唔通过嘅。嗱，有理由相信呢，中国系越嚟越多啲志愿工作者做紧呢个工作噶啦，日日就负责睇下有冇苍井空老师嘅出现。咦，睇嚟国家都有新任务俾我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国内嘅乌霾啊，越炒越热啊！人民日报日前就指出，所有嘅乌霾咧都系嚟自飲食业嘅油烟。哇，咁以后大城市要实施个单商号炒菜，单号先可以炒菜，商号可能要食三文治同食杯面。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中国大雾啊，嗱，所谓大雾啦吓，雾霾持续。嗱，强国人咧又继续不停发挥佢嘅创意啊，又有猪嘴啦，又有过滤器啦，又有空气卖啦，咁总之就商机无限啦。我系强国新闻者八 K。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好，大家好。哇 ，MJ， 你应该国家俾咗呢个任务你啦，你日日都睇紧呢个嘢。 我因为跟阿 Win 加多嘅关系咧，因为佢咧每日都 send 几千张俾我过，睇下系咪呢个不雅嘅，咁所以我应该都几有经验嘅。 都开心喎、啊，见你呢个工作 好适合、啊。好想知系咪断张相计啊，定系断个 job 计，有冇真人去睇啊？定系点样？ 怪得呢排瘦咗啦，见你。 大家咁话， 面又青青地， 大家咁话， 要食翻啲鸡翅补补去咁样。 大家咁话，你就 send 啲嘢俾我 ，send 嘢俾你睇下啦。 好啦，讲翻认真先啦。呢、這个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呢个嘅好多国内人啦、强国人对香港人嘅睇法啦，或者一节我哋可以 focus 多少少香港人对国内人嘅一啲睇法啦。其实比较简单啲，香港人对国内人嘅睇法，咁多年个变化，有。但系唔系话好，唔算应该好多。 系我咧，可以点样讲咧？可以谦虚啲讲啦。就算我哋三个咧，所谓对强国较为熟悉啦，好多听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系想更加认识强国啦。咁样，其实我哋都认识唔晒强国嘅，因为强国真系好大啦。 系 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地方嘅风土人情啦。所谓啲人嘅 quality 啦，系啦。咁所以都認識唔晒，咁我哋就我哋認識嘅同埋我哋身邊啲朋友認識嘅，睇下講下係點樣嘅一回事啦。 不如我講先啦，如果喺我未即係仲係讀書年代90年代啦，或者2000年頭啦，當其時對大陸嘅認識呢 落後 就好簡單，真係好落後，同埋會覺得啲人係即係會好多偷嘢呀、或者好多乞衣呀、因為當其時個印象就係源自於以前返鄉下，嘩一返到去就幾十個僆仔幾百個僆仔圍住你，即係你一俾咗錢一個咧，就其他人全部蜂擁咁圍住你 被警告千祈唔好俾錢乞衣。 係啊，你一俾一個就撲街啦，跟住就屌幾百人。 成班馬騮擁埋你咁。係 蜜蜂，我要去形容蜜蜂佢嗰啲。咁就當其時啲想法咯，咁同埋。偷嘢多嘅或者骗子都多，不过冇而家咁恐怖，而家就基本上就全部都系骗子。 有冇咁夸张啊？ 而家啲 全部都系骗子。 即系装作咩包装 嘅。而家个讲法系咩呢？中国所有嘢都系假嘅，只有骗子是真的。呢个而家会更加犀利。以前八九十九十年代啦，特别系即系你仲会觉得人同人之间会有少少嘅信任， 系 同埋你唔会话即系一突然间识你，即系除非朋友啊、朋友啊，即系亲戚啊，点点点啦。如果唔系呢条有突然间对我好，一定扑街就系困扣我钱。 一定有阴谋， 系啦，即系呢啲都系当其时比较接触大陆嘅一啲睇法咯。 嗯， 污糟咯，污糟咯，同埋 嗱，我细个嗰阵时咧都系八九十年代啦，虽然我细阿 Win 一橛，咁就我系八期啊，我 Facebook 见到。有人话认唔到我哋两个， 其实我把声好听，我估唔到， 我唔知啦。 好啊，就 总之有听众就话分唔到我哋把声。总之我系白旗，即、就、系、是、一个学识多啲同埋年轻佢阿 Win 好多嘅一个人。 八十年代啊嘛，知啊， 系啦。咁咧，我个印象咧就系同阿 Win 差唔多嘅。咁又系污糟啦，或者讲紧话，我最记得细个咧翻广州咧啊。一出广州火车站咧，已经成班人围住我话，唔知要唱外币啊，唱人民币啊，我就觉得哇，做乜鬼事？呢、這个地方咁恐怖嘅、啊，因为成班人又污糟啊，又乱啊，咩啲老鼠拉下拉下，我最惊老鼠小弟，系啦，咁就都好都得人嘅，同埋咧。我细个个年代咧，系对大陆咧基本上都近乎一面倒嘅负评嘅。例如讲咩咧？嗱，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细个捉飞行棋， 咁咧，即系你飞人棋咧，你 三 个 六分大六， 系啦系啦，即系你会讲翻大六咧，系一个负面嘅， 系啦，我未捞到原嚟咁样， 系啦，即系翻大六，如果你翻大六死啦，要翻大六添咁样，又或者讲紧话，你有啲咩事，你翻大六啊，咁样你翻到好明显系一个咧，系完全即系近乎一个地狱嘅边缘嚟嘅，即系炼狱嚟嘅， 鬼国 系啊系啊，即系你会有个细细个已经有个咁嘅印象， 都系 咁同埋污糟细。细个咧翻乡下，因为小弟乡下喺中山嗰边嘅， 系 咁咧嗰阵时中山即系依家中山就好靓啦，即系有啲地方啦，有啲地方依然唔系好靓，咁就一翻到去咧就八十年代啦。 系， 全部都系鸡，全部都系鸡，即系真一只 八九十年哦，你嗰啲真系鸡， 真系一只鸡，一只嗰啲，一只只系拉紧嗰啲 ，OK， 鸡全部都系鸡，咁同埋啲厕所永远我系唔想去嘅，依家我都唔想，但系以前更加唔想。以前系连冲厕都冇嘅，即系我细个翻 踎厕就一定系踎厕，踎 厕一定踎厕， 九成九都系踎厕。 冇即系香港啲公厕咁样。 即系总之你唔知用咩方法可以我屙咗，我又我唔知用咩方法可以冲走我啲排泄物嘅， 我从来冇做过。 系啊，即系我细，但我由细我细细个对呢个强国印象就系 细个应该都差唔多噶啦。咁咧，随住大家成年咗啦，咁我识多咗唔同地方嘅朋友啦。其实头先听你讲都会感受到嘅。其实咧，我哋会俾广东省好大影响啊。我近几年咧识多咗上海嘅朋友啦，或者广东省以外嘅朋友咧。发觉佢哋对广东省呢个 comment 都系麻麻地嘅。 系。 我哋系好多时对强国嘅低分嘅印象呢都系比广东省拉低咗嘅。广东省无论个人呢嗰啲酒精面啦，你可能聪明啦，跟住嗰啲犯罪率呢系高啲嘅。 广东省其实广东人系咪真咁差呢，我唔认同嘅。只不过系太多外省人。 系啦系啦，好早以前有一个讲法㗎，深圳呢咁多扒手啊嗰啲呢，话全国嘅犯罪精英喺深圳啊，因为嗰阵时香港经济好嘛，咁多啲人落去嗰度搵食啊嘛，就商业城成日好似话喂唔见咗神啊啲咁样咧，其实就系因为真系或多或少系因为全国嘅犯罪精英真系落咗去嗰度咯，大家咪对广东省，大家去中山啊、东莞啊、广州啊、深圳啊呢啲地方都接触到呢啲嘢，咁咪对中国个印象好差咯，但系其实广东省以外咧。好多地方就唔系真系差得咁紧要嘅。 嗱，八九十年代咧，我系九三年我去过一次昆明，咁嗰阵系印象都几好嘅。昆明嗰阵系感觉都系好干净，同埋啲人咧，真系嘅，好似睇 M J 所讲咧，就冇话好似广东省嗰啲咧，好似即系硬系觉得呢条友 系 心术不正， 真系有样睇啊！ 即系一望个样就差，即系嗰阵昆明就感觉上会系舒服好多，包括去啲参观嗰度嘅昆明。去咗咩石林啊、龙门啊啲，你都觉得呢啲咁嘅所谓旅游景点咧，都系比较干净少少，同埋冇话好乌烟瘴气嘅。咁污糟咧就我谂大家包括坦白奇同我嘅睇法，污糟就主要都系广东省，真系好污糟。或者其实你去到一啲可能偏远地方都会污糟嘅，即系啲我见过真系好恐怖噶。不 如不形容嚟听下喂，我又 奉劝大家，而家听众如果你食紧饭嘅，先停一停先，系啦。你试过一次，我试过一次入去一个踎厕嗰度，咁踎厕本身已经系低，我谂唔系踎厕食饭，咁踎厕本身已经系低咗少少噶啦，即系比个水平先低咗少少先啦。咁但系个踎厕本身嗰啲咁嘅 排泄物 啦，系已经冧到系已经系好高嘅一个层面啦。 就系嗰次你叫我抱入去嗰次， 共商善举，唔系一个善哉人翁可以做到嘅。 即系你可以幻想个批米田共已经系。变咗层层叠嗰啲咁嘅阶梯，你可以笃一笃佢，再摆喺面咁样。 喂，总之系水平线以上啦， 已经去到水平线以上。 好恐怖啊！真系。 同埋你，我亦都试过一次，入一个厕所度咧，里面应该系我估计唔会少于1000只乌蝇嘅，即系啲乌蝇喺一啲屎上面喺度飞嚟飞，跟住即系你一入到就发现系过千只乌蝇喺一个密封嘅厕所里。 我想问你仲去唔去到啊？ 点去啫？千几只乌蝇喎。 但系咧，八九十如果讲八九十年代咧，我又系细个翻乡下，中山嘅厕所一世难忘。嗱，首先咧，有时啲踎厕有条鱼喺游紧，呢啲就好轻骑住啫，系咪先？系啊，即系嗰个 嗰条鱼系咪男仔俾你食嗰啲啊？扑街咯！ 我唔知啦，总之有条鱼游紧。 跟住我就 咸水啊嘛。 咁我就谂紧，我后我唔会整死一条鱼咧，即系我后谂紧，跟住后屘我仲冇去到嘅、啊。有一次真系严重，真系好严重。我头先我提过，我最惊老鼠，就系个踎入边有斗老鼠喺度，我即刻拿笼冲翻出嚟。我唔明点解老鼠喺 兜啊， 食 紧屎啊， 好恐怖， 好恐怖，非常恐怖。 但系呢啲讲紧系咪广东省嚟？ 中山咯就系。 中山 OK。 我都嗰阵，如果你话咁污糟嘅厕所咧，都应该系九十年代嘅，九十年代真系污糟。而家已经好少少啦。但系都系有啲地方都仲系好恶劣嘅。 但喺我第一次去上海，可能讲紧系世博定系北京奥运之前，总之系零几年嘅时候啦。去上海咧，其实有啲改观嘅，即系真系无论嗰个清洁啊、人嘅 quality 啊、清洁起码首先就有 有 个 阿姐喺里 边 啦、 啊， 有座次， 有座 次 上海，同埋零几年啦，即系唔系旧，唔系太旧嘅时间啦。咁同埋啲清潔狀況都 OK 嘅，因為咁樣講， 喺裏面食飯都得嘅。 咁樣唔得，香港嘅香港嘅廁所都係為人所詬病噶嘛，即係都係衰噶嘛，好多茶餐廳嘅廁所都好恐怖噶嘛， 係 都係去唔到嗰啲嚟噶嘛。咁大陸都有啲好嘅商場咧，嗰啲廁所係見得人嘅， 係 啦。咁同埋人嘅 quality 啊、禮貌啊、嗰種眼神啊、善良嘅程度啊，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 你問我單方面咁樣去評價我自己啊，即係大陸里面咧，十个有九个都系唔善良咯。你问我，始终都会觉得系唔知同嗰个生活环境啊，定系社会气氛有关系咧。即系大家，即系总会觉得，尤其是陌生人， 系 如果系一个陌生人咧，就一定系一个骗子嚟嘅。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一个好好，你当我偏激又好，或者单方面的 看法，我可以 话 周围都有咯。我可以评系广东省一定系多啲嘅。我试过喺上海咧，见到有啲人咧无端攞部电话嚟话 叫我买咁样咧、我唔明啦，我梗系唔理佢啦。跟住我翻去问啲上海朋友， 佢就偷完翻嚟卖咯。 佢话我问佢咩料啊？佢话你唔好理佢啊。佢话呢啲电话应该系你一店。你一部电部电话可能会整晕你嗰啲咁样啊， 咁先进嘅咩？ 跟住就妥你啲嘢咁样咯。 哦， 系啦，咁讲 即系好多咁样嘅，即系每一个省我谂都有会有啲骗子喺度搵食咁样啦。咁但系广东省嗰个比率系高嘅，真系高。 嗯， 系啦，咁讲多少少咧，即系我细个对强国印象啦。咁咧随住年月嘅增长嘅流逝啦吓，咁小弟由于系一个文青嘅关系咧，咁因为小弟读历史嘅吓，咁咧阿 Vin 又见识过啦，系啦，咁咧就系咧我有一段时间咧，我对呢个强国咧 嘅王。色事业咧， 系嘢喎，即系我啲文 青流啦，我哋用文青文青流， 青流嘅青啊嘛， 即系我有一段时间我去到强国真系好兴奋嘅，即系咧， 啊、 有一段时间我对住后边咧，我真系，哎呀呢度咧呢个历史建筑咧以前系咩嚟噶？哎呀呢个历史建筑咧，哎呀咩潮起嘅咧？你知唔知咩嚟？ 我记得我当其时嘅回答系乜嘢先？2008年我同佢喺洛阳，同阿伯嘅喺洛阳，咪系咁问我呢栋系咩嚟嘅？嗰度咩？跟住我就俾个答案就系，其实我都唔捻。我都系第一次嚟嘅， 鬼知咩？ 好鬼无聊噶，嗰阵系真系。 系即系由于我作为一个文青咧，我会觉得我去到一啲洛阳一啲古都啦，系嘛，或者许昌啊，即系曹操嗰度啦，吓。咁我话好兴奋啊，话呢个就系、是。我真系嚟到中国咯，真系嚟到中国呢个 历史咁 样，中国个大地，我见到黄河好兴奋，我差啲喊出嚟啦，即系所以好爱爱国嘅，所以系啦，咁但系咧，我呢个美梦咧，就随住我慢慢发觉好多古仔系假嘅时候啦，我就慢慢 梦碎啊， 啲梦碎同埋幻灭咗。 基本上喺文革嘅时候，好多都已经摧毁咗或者系销毁咗噶啦。而家我哋见到好多所谓嘅文物，基本上都系后边再翻新啊，翻建嘅啫。 哦，复刻版。版呢一度咧就系孙中山曾经有讲座噶啦，跟住你睇完之后，其实复刻版嚟嘅，其实冇有讲过座嘅。 诶，不如我哋讲翻头先所讲嘅，我对阿伯奇所讲嘅，全部鸡，全部都系鸡 咧。呢句我有抄低嘅，直头我喺 note 度抄低咗啊。香港人对强国嘅印象，因为我觉 九十年代系冇咁夸张嘅，即系鸡全部都系 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先夸张， 应该系2000年开始先至最夸张 嘅。同事啊，佢系东莞嘅女仔咁样啦。佢话佢唔明咧，点解每次同香港人讲佢嚟自东莞咧，都会有啲唔知奇怪嘅目光。佢大个咗先明，佢话真系会俾人觉得东莞真系全部都系鸡，全部都系鸡。 但系嗱，我印象中啊，九十年代，尤其是1995年之前啊，就少好多嘅色情事业系少好多嘅，即系唔会话好猖獗嘅。 最蓬勃系应该系由九六九七开始起，因为嗰阵我譬如去珠海啊，九七九八年去珠海去食，直情喺成间酒店门口都系啲流莺嚟嘅，都系鸡，全部都系鸡嘅。跟住再慢慢发展，应该系两千年。零一二开始就有东莞嘅所谓管式， 系 啦，管式业务嘅蓬勃啦、嗯。所以九五年之前，我印象中 好似系好似系 多嘅， 因为九七年嗰阵时唔系嗰个玩法嘅， 吓系咩玩法 嘅？二拉玩法啊嘛，二拉村啊嘛，系咪好似喺深圳有几条二拉村嘅？我听讲 系 啦，唔知喺边啲， 或者好多地方都有深圳多啦，主要都系深圳啦。咩黄岗村啊，我唔记得咗。 好多噶，好多噶，传闻过好多噶。 系就系、是、包二奶啊，香港人啊，点样玩法啊？但当其实玩法系包二奶，咁我所讲嗰啲咧就纯粹系大家一次性嘅，就系、是、譬如东莞啊，或者譬如我头先所珠海，我记得当年珠海间酒店门口起码超过过一百个嘅。是好夸张嘅。不过随住而家就冇咗啦。 各位听众真係即係难得阿 Vin 开金口讲呢啲呢。我成日 都学下嘢。 真係好似学下嘢呢啲真係。我完全答唔到嘴各位方法讲。 即刻静咗啊扮晒嘢咁样。咪后佢好活跃㗎。係 啦。 嗰陣时我哋直头有套戏呢，我记得阿叶德娴讲过嘅。你系大陆女仔嚟㗎嘛。大陆女仔就系北姑。真系原本系鸡。即系香港人嗰陣时啊真系有咁样嘅睇法嘅。有啲人 系啦， 有啲人觉得二奶都系鸡嚟噶嘛，即系睇下点定义啦。 关于 对当时啊，对强国嘅女仔咧，系有啲少少有色眼镜嘅，可以咁讲。 女仔就会系觉得系鸡，男仔就觉得系偏糖。 男盗女枪， 男盗女枪讲真， 唔系男以前个年代，除咗偏糖以外咧。男就系贼，嗰阵时兄弟圈仔啊嘛，九十年代咧， 计欢啊， 系啊，即系嗰啲湖南仔落嚟做世界， 打劫做世界啦， 系啊，咁嗰阵时香港人对个强国嘅印象就系咁，同埋咧，头先阿 Vin 提开二千年左紧咧，二千年左紧咧就好多香港人唔系。我成日过深圳玩咯，系啊，即系成日过深圳。嗰阵时我记得唔知边个特首仲好似董建华，仲叫人流港消费，系啊，咁 唔好成日上深圳玩。 系对强国印象，总之咧，酒色财啊，冇财，酒色系酒色啦， 酒色啦， 酒色啦，点都系主要做呢啲嘢噶。嗰阵时香港 回乡证嘅另外一个讲法叫开心卡， 欢乐卡， 欢乐卡，欢乐卡啊，都系阿 Win 熟啊，都话。我而家名都错嘅，真系。 阿 Win， 不如你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即系嗰个年代，即系嗰个 呢个就脱脱离咗你今日嘅主题。 系啊，呢个等佢有一节咧，会有一集咧，系得阿 Win 自己一个讲嘅。 其实咧，嗱，翻翻嚟我哋咧，今集咧就讲一啲，即系今节啦，就主要讲香港人对大陆嘅睇法。我哋讲咗好多，八九十年代啦，包括两千年头啦，即系对大陆嘅，包括卫生环境啦、男啊、女啊一啲睇法啦。咁但系咧，随住即系踏入2010年开始咧，其实我自己唔代表你哋啊，或者身边一啲人啦、啊，咁、那个睇法已经有少少嘅改变，未至于全部都系鸡啦，已经。未至于啦。 点样咧？ 而家就会觉得系调翻转，就会觉得大陆人系财大气粗啊。 嗯、 即系因为佢哋系富起嚟啦嘛，而我哋日常接触到可能喺香港接触到嘅大陆人基本上都系有钱先落嚟噶啦。咁呢啲就即系大部分九成都系一啲暴发户嘅嘴脸啊、 嗯， 或者去买嘢就即系睇。我相信好多听众喺网上睇到一啲视频都系攞钱去掟啲掟啲 sales 啊，系、 okay. 啊，或者系闹啲四围闹人啊， 嗯、 即系呢啲都会有一部分系财大气粗啦。咁、嗯、当然。是一些走水货的大陆人的，那这些就当然是 非常之劣质啦、 嗯、 即不排队啊、在地铁闹交啊，这些也都看不少的了、 嗯、 即会有少少不同的，未至于就全部都是鸡或者全部都是贼、 嗯、但偏向都是 negative 咯，即这些不排队啊、野蛮啊、财大气粗啊，这些都是 negative 的了，即都比较少正面嘅评语俾佢哋噶啦。 暂时你话会唔会系好对中国人啊、强国人啊，会系一个好正面嘅评语咧？我就、即系虽然我接触嘅国内人多，但系都未发展到真系好正面咯、 嗯嗯。 即系始终都会觉得系可能一个合作伙伴或者一个同事，但系你问我对佢个人嘅观感，就唔会系一个深交咯。 嗯、 即系唔会觉得哇呢、這个好老友啊，点唔会咯。 喺经济方面就咩咯，所有同大陆有关嘅，无论你系做生意啊，或者系做 sales 啊、卖楼 啊， 甚至小弟做移民啊咁样咧，我唔评佢系正面定负面啊，但系佢哋确实系有钱嘅， 系 咁佢哋使钱又 即系因为有钱啊嘛，咁使钱就轻松啲啦。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同内地做生意嘅朋友啦，sales 啦，卖楼啦，甚至做移民咧，对啲内地客人咧，其实我哋就会有种几欢迎佢哋嚟嘅，系啦，会可能 你欢迎人民币嚟啫，系啦， 你用生意啫， 冇错啦，系啦，即系都会或多或少咧，有时会觉得啊，内地人好似疏爽啲，系啦，佢使钱容易啲咁、样，咁呢啲形象都喺我哋逐渐啦，呢几年啦，逐渐系深入民心嘅， 因为已经唔再系当年嘅阿灿啊嘛，即系已经变成咗一啲系、但系其实所谓嘅欢迎。型咧，我都系列冲嗰句啦，系只不过系欢迎佢哋嘅人民币， 欢迎 嘅唔系欢迎佢哋嗰个， 唔系欢迎人， 系啦，唔系欢迎嗰个人比较少咯，即系有钱嘅，又有气质嘅，亦都唔会话乌狗眼看人低，真系唔多咯。 系咁咧，反而咧，我会觉得咧，依家香港人咧对强国人咧嗰、那个印象咧就去咗另外一个极端，就系觉得个个强国人都有钱，系咁咧，其实咧。我有極有保留一样嘢，讲真系啊，因为其实咧、我接触嘅强国人咧，系咪真系有钱到嗰个地步咧、即系当然有，一定有嘅。咁、但系咧，好多都系好平凡、好普通嘅强国人，唔系话即系都系好拮据啊，都有嘅。咁、可能你哋大家喺香港见到啲名店，哇！啲大陆人买咁犀利嘅咁样，咁咧就会有个偏差嘅印象，就觉得诶、你大陆嚟大把钱啦。依家调翻转嘅，同意就啱啱好。各走到极端嘅，好得意嘅 错觉系啦，即系以前大陆人要我哋香港人个个都好有钱咁样，其实就唔系嘅，即系有错觉喺度嘅。咁啊，人哋可能悭咗几廿年嚟旅行咁样啊嘛，我哋去日本买嘢买都好爽噶，但平时喺香港唔系咁样买噶嘛。 系啊，咁其实佢哋收入咧未必大家谂到咁多得咁紧要，亦都未必。嗱，好多时咧，我有啲香港嘅朋友咧，佢一定系话：，你大陆人。佢面嗰阵嘅大把台底钱收，系、好多大陆人咧系有台底钱收，但系咧你有冇台底钱收咧？都要视乎你做啲乜。好坦白讲，即系做啲咩职业或者做啲咩工作。 所谓嘅其实可以咁讲系制度问题嘅。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或者一个普通人啦，就喺大城市可能五六千蚊，你成都我上次啱啱同佢倾，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可能五六千、六七千，其实算唔低噶啦喺大陆嚟讲。但系呢个只不过表面嘅收入咯。咁佢有时有啲工种咧，譬如佢系一个。商业公司的采购部或者是一些的重要的部门、即是好像刚才譬如 MJ 的引言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交通督导员、他都可以每架的士同你收千二元、但是给了千二元我就不用你排队了你就直接可以排前面了、即是这类型是一个潜规则 的营商模式或者是一个运转模式咯、即系就会带嚟好多呢啲咁嘅私下收入咯， 系啦，咁咧，所以我头先带出一个误解就系咧，就系好多香港人以为个个大陆人都有私下收入，但其实唔系嘅， 唔系个个咯， 即系唔系个个都 十个有九个啫， 唔系做到都系有嘅，吓，即系或多或少我哋 你冇收过你都会俾过，可以咁样理解，十个你冇收过你 咁你俾一定有俾，咁佢要即系佢嗰个生活嘅模式系， 即系简单如你过马。路譬如冲红灯，啱啱有个交警喺度睇到你，要假设冲红灯，如果个人好似唔使罚钱嘅，不过如果你想息事宁人咧，你俾30蚊，俾50蚊佢咧，佢会放你走嘅。 O、okay. K， 即系包括你可能喺高速，以前就猖狂即系猖獗啲，而家少啲嘅，即系譬如以前嘅酒驾或者冲红灯啊，真系可以俾几百蚊嗰个警察就解决。 O、okay. K， 不过而家酒驾咧就捉得好严啦，因为呢个都系国家新型。嘅大方向嚟啊嘛，就没收你电话，就即刻入去拘留15日。不过据说都系俾几鸡嘢，几万蚊就可以出到嚟解决到嘅事。 唔同嘅方法咯， 系即系每一个方法，你想快走后门。被規程你都是要用钱。 这个都是现在暂时我想香港人强国人都同意的。就是香港人会觉得走后门、这个规定很好。走后门这个在强国是会发生的是一个正常的游戏规则来的。而强国人呢我听过不少的啦。强国人跟我们香港人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啊你们香港人做事就比较规范就没得走后门的他们很清楚这样东 西。 是。那这个是大家那个文化差异啦是啦。 是啦那么另外一个香港人或者我自己香港的朋友有个误解呢就是呢因为很多时候香港人呢即未必会很多地方去过即是强国入面很多时候呢 最多去都系深圳啊、广州啊，即系广东省啊、珠海、中山啊呢啲。咁咧，所以佢哋会将对呢啲地方嘅印象咧、投射，就觉得成个中国都系 譬如 深圳咁样嘅咁样。但系其实咧。唔系嘅，我可以咁讲， 肯定唔系啦， 一定唔系嘅。首先咧，大家要有个概念咧，就我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嘅。中国即系我哋系一个中国啦，但系一个中国入边咧，其实你基本上可能你讲紧喺湖南同湖北，可能有啲文化一样嘅。咁、但系咧，基本上但系中间好多细节嘢已经好唔同，系啦。咁咧就所以咧，我成日有啲朋友话，我要做中国市场、大陆市场，我都有时同佢讲话。南方和北方已经不同，湖南和湖北已经不同，是啊，可能你北京你同上海，或者甚至你上海你同浙江一边，你哋已经是有一个分别喺度啦，所谓。咁所以大家咧，我觉得是要即系谨记住一点嘅。 系始终嗰个生活模式啦，文化差异啦，就南北方都好大差异。 好易理解啫，你港岛同九龙都有少少 difference 喺度啦。 但冇港岛九龙 都有少少，好似南北方。你 M K 同埋呢个港岛区嘅 O L 咁系好大分别喺度。 港岛同九龙最大分别对我嚟讲，只不过电费贵啲咯。 唔系你总系觉得港岛嗰边 high 啲嘅。 系咯，即系香港岛长大嘅人咧，系有气质啲嘅。 系啦，系啦。呢、這个确系嘅， 系啦，呢个的确系嘅。 我觉得港岛嗰边啲女仔靓啲。 系啦，你即系你可以睇到阿伯其实系好明显气质啲。系啦，即系我系香港 最感觉咯。 哎呀，而家先知你喺港岛啊，真系唔知添。 真系完全冇咁嘅想法咯。 同埋咧，我想讲咧，我身边唔少香港嘅朋友咧、真系仲有啊咁嘅人都觉得大陆好乱嘅，仲系同我讲话唔敢上大陆嘅，尤其是我一个人一定唔敢上噶。我上大陆嗰啲银包啊，要摆喺前面啊，好担心会俾人抢嘢啊！即系印象中嘅咁样嘅大陆仲系存在啦。 咦，即系托赖咁呢八九年喺国内出差或未试过唔见证件、银包或者钱经常跌噶啦，有时去唔知边度食嘢或者跌钱啦， 系 多钱啊嘛， 行几步都跌啦。 但系你话一般证件啊，真系未试过跌嘅。 我都 touch wood 未试。 但系电话就跌过好多次啦。 好多时咧，我会觉得咧，即系好多香港朋友觉得对即系强国或治安唔好咧，好多时就系头先我讲个 point 啦， 系 将深圳或者东莞嗰个情况咧投射咗去全中国嗰度。咁咧，所以觉得喂，其实我去关外，即系喺深圳关外。嗰边咁就会觉得好乱啊，好多好垃圾咁样。但系其实咧，深圳咧，我基本上我会觉得系喺中国嘅大城市入边咧，其中一个最乱嘅城市。 绝对系， 系啊， 系即系之前头先我讲咯，系咯。 呢一两年我觉得好少少噶咯，深圳嗰、那个 好咗好咗，全国嘅犯罪精英听说都喺深圳。近年好咗，近年好咗。 不过咧，呢、這个亦都系真嘅。随住而家嗰个人啊，即系我可以咁样讲啦，13亿，最起码有。四分三或者三分二啦，即系越嚟越凉薄，或者喺街边里面，你真系目睹一啲犯罪，就抱住一个人哋嘅事， 事不关己， 系啦，就唔好去参与啦。咁、所以个治安系我长远嚟睇咧，我觉得会越嚟越差、因为你真系变成咗单靠纪律部队，即系公安啊、民警啊去处理。你有几多啊？你对于13亿人嚟讲，你有冇2亿嘅公安系统啊？冇啊嘛，即系纯粹去用呢、這个纪律系统纪律部队去监控咧，系唔够啊。不过真系好讽刺，即系喺街你见到有人抢嘢啊，或者系非礼啊、甚至系真系抢个僆仔走咧。系冇人理嘅， 唔敢理嘅，系啊， 系啊， 呢个系其中一个香港人，我又访问过啲香港人咧，对内地其中一个印象就真系咁样，即系对佢哋嗰度嘅法治啊嗰啲冇咁大信心咧，即系尽量就唔好理呢啲咁样嘅嘢啦，系啦，咁啊尽量即系事不关己咁样，因为出过好多嗰啲事件就系、 是、吓，帮 人 低啊， 系 翻个阿伯，帮 人反而 濑 嘢啊嗰啲啊嘛， 系多，但系香港咧暂时啊，到依一个 moment 嚟讲咧。都仲好嘅，即系起码我哋三个又好，或者周边嘅朋友好，见到真系有个阿叔啊，或者细路仔扑低，你都会帮佢扶翻起身。但系会唔会大陆呢啲咁嘅劣质嘅文化会引入到香港？喂，唔好扶佢，原来呢条友系呃钱噶， 应该唔会。 应该暂时 好难讲。以前你听电话或者系去捐钱，你都会好疏爽。而家成日会谂，哇！有呢条友可能喺街边乞衣，以前真系会捐钱，而家我真系基本上都唔会捐，因为好多都系啲大陆人落嚟扮假和尚啊！呢啲大家都听过很多， 系咯。依家唔知点解咧，讲开。大家发唔发觉近排多埋鬼佬添啊？依家 系咩？ 街道系啊，但系据闻都系同大陆嗰啲黑土集团有关 嘅。 即系都鬼佬 under 黑土集团啊！依家 国际化啊嘛，国际米兰都 under 大陆集团啦， 鬼佬，我相信佢哋系真系摆明嘅，佢哋唔系行黑，即系卖艺咯，街头卖艺咯。 系啦，咁总之啦，系啦，咁啊，今集咧时间就差唔多噶啦。咁咧，基本上咧，大家咧其实可以即系多啲了解，即系香港人啦，就唔需要对强国咁多误解嘅，即系好嘅误解啦，错嘅误解啦，唔好嘅误解啦。 唔系， 大家都可以 我最 后多啲 最后寄语啦，即系。一啲好嘅文化或者好嘅我哋头先所讲嘅香港人又好，或者作为一个人本身嘅一啲性本系啦，即系大家要好好保养咯，或者保持咯，唔好因为一啲劣质嘅文化而改变咗我哋自己一啲想法咯。 好啦，咁如果继续想知道强国嘅印象啊系点样嘅话咧，就听我哋强国新闻者或者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下次见， 拜拜。